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，须臾功德品，闻如来寿量品，闻如来的寿命长远。底下讲这个功德，有三品闻，分别功德品、虽喜功德品，还有一个法师功德品，有三品经文。昨天我们介绍到，如来灭后，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、及于智者，若长若幼，闻是经随喜已，从法会出，至于一处，若在松冈，若空闲地，若诚意沆白，聚落田里，如其所闻。回父母宗亲，善有执事，随力演说。啊，世人，世诸人等，闻已随喜，复兴转教。愚人闻理，亦随喜转教。如是辗转至第五识，我亦多悉地五识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随喜功德，我今说之，汝当体定。随喜功德品，各量这个功德。昨天讲的这个第五十人，五十人以前，49、48啊，乃至于最初从法会闻而，这个从法会出，啊，都能转教呢。到了第五十人呢，只有他本人。一念随喜的功德不能够转教啊，只讲自利而不能够利他，这个功德在底下呢各量。这个第五十人的功德，从下边看，这个功德殊胜，不可思议。那么这个五十人以前的功德就更殊胜，而且这个第五十人，这是属于初品之初出，这个灭后五品，一念随喜初出。那要比这个四义大师弘宣《法华经》的功德，那更加不能比了。这个功德更加不可思议。四义大士就是从五品实信一直到究竟妙角啊，等角妙角，那是第四义大士。那么当然啊，正楼初住以上的法身大士一直到成佛，要讲这个《法华经》，那可想而知，不要说是正楼初住位、破落无名正楼法身的，他都能成佛嘛？初住能够百佛世界示现八相成道，初住以前的啊铁轮位啊，包括五品实信，那个弘宣法华经的功德已经殊胜的就不得了了。别人我们不知道，我们现在讲这个经，就是依据天台家的讲法讲这个法华经。那个智者大师讲法华经 讲一个经体七个字，七个字当中讲一个妙字都讲了三个月，是吧？这书生吧，那就书生了，那还是五品位啊。啊，具足烦恼，能值如来秘密之大。那要是五品实性位讲更可不得了啊。啊，要是成了初住以后法阵更可不得了啊。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讲了八年，你可怎么讲的？你看这个功德啊，那么此中讲这个一念随喜，就是从这个四依大士法会中闻法以后，从法会出啊，随处随地啊，就是说从法会出至于余处，若在僧房空闲地啊。聚落天理，为父母中间善友之事，随地演出这个功德啊，辗转到第五十人，占第五十人，占第五十人，所闻的啊。到了第五十人呢，单单讲一个一念随喜啊，不论更复转教，就不能够再教别人，自己那就是说呢，等于说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不能跟人家说啊，受他的能力的限制。这是初品之初出啊，说此中呢各量功德，就是按这个初品之初出而名功德。那么是后后更就不谈了，后后不言可知。底下呢就是讲这个各量之本，怎么各量，怎么比较这个功德的大小。我今说之如当地定，如呢我就是指释迦牟尼佛，如呢就是指这个阿逸多弥勒菩萨啊，地善定啊，好好听啊，注意，若四百万亿无生期世界六趣四生这众生，懒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，有形无形，有想无想，非有想非无想，无住、二住、四住、多住，如是等在众生数者，由人求福，随其所欲，娱乐之具，皆给予之。一一众生于啊，这个字呢，那个这个字是不对的啊啊，这是于啊啊，不是于啊。现在印书呢，也是就是什么，随心所欲的。于满言附体金印琉璃，撤去玛瑙，善护琥珀，竹妙珍宝，即象马车乘，七宝所乘宫殿楼阁等，世大施主如是布施，满八十年矣，而作是念：我以十众生娱乐之具，随意所欲，然此众生皆已衰老，年过八十，发白，面皱，将死不久， 故当以佛法而训导之，即济此众生，宣布法化，是教利喜，以使皆得悉陀还道、斯陀含道、波罗含道、波罗汉道，尽诸有漏，于身禅定皆得自在，即法解脱。就是讲这个各量之本，六取众生，不是一个人两个人，不是一个众生两个众生，无曾及世界的六取众生，六取嘛，天人无修罗，地有鬼畜生，啊，这个六取。四生，三界之内众生的这个生的这个方式方法。啊，胎乃是化，这个四生，有胎生的，有懒生的，有湿生的，有化生的。你比如说我们人都是胎生啊，啊，那个鸡子、鸭子啦，都是懒生的，是吧？啊，鸟巢都是懒生的。湿生，湿生就是生长在这个阴暗潮湿的那些地方，包括欧修罗，大海中的欧修罗有四生啊，湿生。你像这个地下的蜈蚣啊，这些东西都属于湿生的。化生是变化而生的，那么就三界来说，这个化生，那么天上人都是化生的。我们人间也有众生是化生的，化生变化而生。举一个例子，那个马蜂，那马蜂窝，那马蜂窝，那马蜂它自己呀，不会生马蜂，不自不生马蜂，它怎么弄呢？它就窝打好了以后呢，它把那个草里像那个青虫啊叼着来。叼着来，他就在这念：像我，像我，像我，像我，像我，像我。哎，慢慢就像他，他化生啊，他变化而生的。这种事情很多啊。若有形，有形从三界来讲，欲界天、舍界，这个欲界呢？包括天界、人界，包括六趣众生，这都是有形的。无形就是无舍界，无舍界没得形象，没得舍吗？看不到啊，肉眼看不到的。没有业果舍，它有定果舍，那叫无舍界。有想是空处啊，事处是无想啊，无所有处，你看看，欲界、舍界这个两界没有形象，叫做无舍界啊。有想为是空处、事处，无想就是无所有处，非有想、非无想就是非想、非非想处，总包括三界以内的欲界、舍界、无舍界，这是胎懒识化的四生，这么多的众生。这个底下呢还有住，还有无住、二住、四住、多住，这个众生要众生都是动物，它要动，动啊，人要动，它有腿啊，没这腿是不能动的，没这腿怎么动呢？ 没得腿，能动不能动啊？啊，人家说是这个，那个蛇没得腿，蛇也有腿，你看不到。没得腿的众生多得很呢，啊，你看那个鱼在水里像有腿没得腿啊，它不在水上会动的，啊，就举这么个例子，两座，啊，两条腿的，包括我们人也在内，啊，四条腿的，这大家都知道吧？猫啊，狗啊，啊，一切畜生类啊，都是四条腿的。还有多足，多足我们看到的这个蜈蚣啊、油眼呐、百足之属啊，这都是多足的。总而言之，包括了这个三界之内啊，所有的众生都包括在里头，有形无形，有想无想，非有想非无想，二足四足多足啊，开览实化，欲界舍界无舍界，都包括在里头，就这么多的众生。在众生数者啊，游人秋胡，这个底下这一段呢，一众生给予满阎浮提的金银流宝，这个也是不可思议啊，一众生，每一个众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内，给我们那么多的满阎浮提的金银琉璃砗磲玛瑙，我往哪儿摆啊？我给你还没地方摆呢。这个大施主如是布施满八十年，这可以是对着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现在的人的寿命来讲，我一辈子满你一辈子，不说吧，满八十年。虽然得到娱乐直具满八十年，这个八十年这个寿命是有限制的啊，然此众生皆已衰老，这个衰老也是个苦恼，生死苦啊，劳苦，法白，面咒，将死不久啊，这个人呢、啊、就是指的就是他啊。那我当以佛法而劝导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生死苦啊，就是了生死。你看看，宣布法化，释教利喜，一时皆得虚陀环道。虚陀环，此方为入流，又含为欲流，就是欲胜流。虚陀环呢，啊，破剑鹤，有的地方嘛叫做欲流，有的地方喊七往来。正若出国以后，七凡天上，七凡人间，就了生死了，哎，就证罗汉果了。须陀洹，斯陀含，此方为一往来，啊，一凡正道斯陀含道的人，什么人呢？就是我们在我三界之内的修道的人。正斯陀含道，他这个人死了以后升到天上去，再下到人间投生，做一次人，这个人呢就了生死了，就不会在欲界上，不会再到欲界来，在天上，就是一返一往来，一往一来，一往来。阿罗汉此愿不还呐、正到阿罗汉道的，死了以后就升天了，在天上去破还没有破的这个三界以内的私壑，进证无生道， 乌罗汉，乌罗汉什么讲过的？说他们五生啊，又什么应供，又什么杀贼。乌罗汉就是破三界见子烦恼，了分担生死的，叫尽诸有漏。因为身禅定，即得自在，即拔邪脱。如意云佛呢？这四大师都说的功德，宁为多否？这个大施主从上边看是猜法二十，80年当中给予众生满阎浮提的种种珍宝，那当然呢还有吃的还有穿的啊，都有了，吃的穿的住的都有了，还不行，还要受这个生死苦，怎么办呢？释教立喜宣布法化，叫他了生死，都证了乌罗汉果。这个功德大不大？在我们看呢，这个功德就大了，太大了，太大了。我们这个一般寺庙里想说打个上苍如意斋的功德就不得了了，就是到时候大斋主了，不大斋主了，大就不得了了。你看这比这个功德了，能比不能比？不能比。说的功德宁为多否？弥勒不佛也，是则世人功德甚多啊，无量无边。假使这个施主单单给予众生一切娱乐之具，这个功德已经不可思议，功德无量，何况令得乌罗汉果呢？那个得乌罗汉果还得了啊？啊，人家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，找一个阿罗汉果有没有啊？你找到找不到啊？找一个正个出果的人都找不到啊！你去找找看，我们现在我们叫中华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你们去找找看哪个是正出果的？要不我们搞么子禅堂那些搬肉师傅都正出果的，除了这个以外没有正出果的，你们底下有几个正出果的？何况得阿罗汉果，那得了吧？那功德是太大了，这是比量啊，是各量功德嘛，它有这个各量之本。佛告弥勒：“我今分明于汝。”底下那是正是各量。佛告弥勒菩萨：“我分明了，明明白白的，告诉你，世人以一切落具，施于40万亿佛僧世界六趣众生，又令得阿罗汉果，所得的功德，你说是大，无量无边。”我说不如是第五世人闻法华经一戒，虽喜功德。那个功德大不大？这可不是，这可不是说随便说说的，这是佛说的，是真真实实的。你只要能够闻《法华经》，能够一念随喜，就这个功德，超过上边的所说的，乃至于给予正阿罗汉果这个功德，不但是超过。 如是第五世的闻法华经一戒还不要多，随喜的功德百分千分百千万亿分不计其一。这个呢我们要知道各量功德不是用这个多少来比，不是你那个多我这个少来比这个功德，它性质不一样，哎，性质不一样啊，啊，性质不一样。说这里讲，受施之人满四百万亿阿僧祇世界，这个不能说是不多，够多的了。先给他世间之乐，金银琉璃玛瑙啊，种种啊楼阁，而时间呢满八十年，这还不够，这仅仅不是财施，然之后呢给予法施，证四果阿罗汉，这个不能说是不大呀。嗯，又多又大这个功德啊，但是它比这个一念随喜闻法华经乃至于一戒也不过就是四句话啊，啊，一念随喜就是个功德，而不计处处一念缘随喜者，他这个讲了个缘字。为什么这个一念随喜的功德有这么大啊？这个它有一个智力不同，不单讲讲量，你那个多是为什么用啊？啊，充其量也不过证一个阿罗汉果啊，啊，这个一念随喜充此一念，这个一念是必当尽虚空界，尽未来时，普度一切，皆令成佛。啊，证了阿罗汉果了，就是做了一个自了汉。度度自己，他不能发大心啊，他所走的道路只走了三百由旬，他还没到保所，但是一念随喜的人，这个心量的境界悟处跟他就不一样，完全就不一样。这个一念就是一念随喜的这个一念，必当尽虚空界，尽未来时，普度一切。啊，那个二乘人证了阿罗汉果，他不贪发心度众生的，啊，做自了汉，普度一切众生，皆令一切众生成佛。你看这个功德大不大呀？嗯，啊，度一个众生，一个众生成佛，成了佛以后，这个众生成了佛，这个众生还度众生，把全世界十方法界的众生都度了成佛，这个功德大吧？嗯，你度他成阿罗汉不错，他仅仅乎了一个分段生死。他还不能够了变异生死啊，无名的名字他还没听到说过啊，所以这个最后的功德不离最初一念，最初一念啊，这叫做呢最后功德呢，就是最后成这个究竟佛的功德，不离最初一念，这叫做应该果海果彻因缘。这是在此经中呢各量这个功德， 就大智度论较量功德的意义呢，对比解释此中这个各量功德的这个大小深浅。大智度论是怎么说的呢？说满阎浮提人的福，不计西去尼也一人福，满西周人福不如东富菩提一人的福，满三周人福不计北岳瞻岳一人福，满四周人福不计一世天下啊，四天王不计一地势，乃至第六天不计一梵王府，初禅不计二禅，二禅不计三禅，三禅不计四禅，乃至无所有处不计非想非非想住，非想非非想住的是三界的几尊，到了三界的顶了啊，就差了没有出三界。不计须陀洹府，须陀洹已经出了三界了。须陀洹，从它的本身来讲呢，如果说仅仅活在须陀洹，那它还没有完全出三界，是吧？须陀洹不计二国，二国不计三国，三国不计四国。但是须陀洹，你只要证到须陀洹，证到出国。啊，任运而运，七返人间，七返天上，自然会证阿罗汉果的。啊，那这个呢，在这小乘教里向的无功用道，啊，正果啊，正果啊，那是正道的，啊，那个出果一果出是正道的，正道的，正道的东西呢，不会的。永远不会失的，啊！四国不计辟支佛，藏教的二乘不计通教的提法二乘，提法二乘不计出家菩萨，通教菩萨不计别教出些，一文中故，别教十回向后心不计原教的随喜的初心。为什么疑问缘故啊？所以他开始的时候就讲了啊啊，满八十年，然后再叫他能够证四果啊，这个功德就是太大了。但是呢，不计初一年缘随喜者，缘随喜。那就是疑问缘故，疑缘闻故，啊，故知华严较量发心功德犹未为起，此经较量随喜功德是最为难信的，啊，难信呐，这个一念随喜功德这么大的功德，有人就相信不了，啊。这都是真的，你没能够进入一念随喜的这个境界啊，你不知道一念随喜是个什么境界啊。那个圆圆是二乘人证了阿罗汉果的，他梦都梦不到的啊。然而这个一念随喜说起来是一念随喜，就是四个字，就这么一句话，但是它的内容呢是非常丰富圆满的啊。原文呢，这个一念随喜，所有佛的功德都在这一念随喜当中啊啊。若全若实，若本若寂，都在这个一念随喜当中，是本寂全实。从哪来的呢？啊， 都是九宿夜所得，为此东家一面虽一念虽息，就具足十成啊。若结十成，这功德有据啊，它有根据的，有这个理论根据的。嗯，说底下呢，他这个人呢，料明啊，虽喜，虽喜呢，虽则是顺势顺理，事理即是不可思议境。十乘观法中，首先这第一不可啊。观不思议境，首先我们这个境我们就不存在啊，这个境不现前。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坐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这个心境，这个你对着什么境啊？嗯，你观的是什么境啊？这个境不现前啊，就是顺势顺理，这个事理是一不是二，这叫不可思议境。我们这个境现前不现前呢？不现前。一念虽喜的人，他这个境就现前了。啊，喜者是庆己庆人，庆己庆人，这叫做发菩提心，真正发菩提心。发什么菩提？菩提是觉悟之心。啊、哦，嗯，诸佛的功德我也有，一切众生皆有，说是庆己庆人。一念虽喜，心不散乱，即是止；不混即是观，啊，这是难心止观。下边呢，他讲这个十乘观法，顺理圆乎无明，见此而破；顺势圆乎尘沙无知，这就是破法篇啊。了大全师不二，是世松泰，止于一念心中，信邪不可思议伏法。即是圆的圆，叫做圆念处啊。法尔具足七颗道品，叫做调适道品啊。既随喜以民己伤他，必修无悔，这叫做对治助开。既能信邪，信顺势力本际，绝不以凡妄理上圣，这个之次第啊。顺势顺理，枪软诸魔所不能动，这叫做能难忍。实心系实境，实愿次第生，事事地强助，自然如是理。哦，这几句话在这个地方啊，看到了吧？嗯。我找了多少时间，我没遇到这个地方啊。修圆教的不可思议的啊，那个一心三观，这几句话就在这个地方。有些这个教中的这个名言，嗯，这个名言呢、啊，可以记一记。啊，这都是理论的根据，这叫做实心圆实境，实愿次第生，实施地降住，自然入实理。这个一心三观就是这么观的啊。我们上次讲这个《妙观初机》啊，就讲的这么几句话的吧？嗯、啊，哦，原来这个就在这个地方，这个不是我哈说的，我也说不出来啊。这叫做理法呢，如此功德，哪里是世间的财宝、世间的小施小果的法施正阿罗汉果所能够比拟的呢？说这个一念随喜的功德，殊胜又殊胜。 如此远观，一念随喜具足实乘观法，这是一念随喜功德的依据，不然他哪有这么大的功德啊？啊，如此圆观，圆用妙观，啊，就是实乘观法，不是次第修者，次第修呢就是别教，度菩萨法，啊，先空次假，后中次第修，这个圆教呢修呢一哎空假中一念心中具足，没有前后的。哪有前后呢？啊，但是你要就语言来说，当然有前后。这说话嘛，一个字一个字说呀，一句一句的说呀，是吧？下边啊，第二，直命外庭法人功德的有事出自往，第二焚作三劝他，四。具听修行啊，这个一念随喜功德有这么大的功德呢？随喜呀，就是如果我们要是听不懂的话呢，就是随顺一部《法华经》啊，主要的所显示的啊，寂门开权显实。本门开进显远，就这个道理。嗯，啊，不是单单就这么几句话，开进显实怎么来的？开进显本从哪儿来的？啊，随顺不逆，这功德无量。因为这个都是这种功德呢，都是佛，我本是释迦牟尼佛九成正觉。啊。成了佛以后为是施权开权显实啊，成了佛以后处处是生处处是灭，那都是方便呐、啊这个方便处处是生处处昌灭从哪儿来的呢？是有本的啊，这个本从本垂迹，现在呢是开迹显本，能够随顺不逆，这功德就大了。随顺不逆功德怎么大法的呢？就跟佛的功德一样啊，佛的功德我也有，下边知名外庭法人的功德，又无一多若人为是经故，往诣僧法，若坐若立，须臾听受原是功德，转身所生德好上庙相马车乘珍宝年宇继承天宫。为是经故啊，为呢是因为啊，这叫个叫因为，这讲个因缘呐 啊。如果说是有人在什么地方讲这个法华经，为是经故啊，往诣僧法，就像这听经啊，我们这个佛教的戒律上也有这么一条戒嘛，次是理论，如果有人讲法要去听法，不听这个法那犯戒啊，这也不是我说的吧啊，现在人四十里内啊，好像四十里内呢，有人听听就跑了，听听就跑了，还四十里内呢，对不对啊？为是经故，往诣僧房，就是讲经的地方啊。若坐，还若立，若立啊，哪怕是坐到，哪怕是站到。须臾听受，比方说你听一部经的啊，那么须臾很短的时间，这个一须臾呢，现在一般的解释呢，总在一刻钟这个样子，这么多时间 净土，若人净土一须臾啊，那比那一刹那要长一长得多啊。那这个解释呢，时间的解释呢，也是千差万别的，我们就按照这种解释啊。须听受原是功德，你看这功德有多大，转身所生，这个转身应该说是不是现世，来世得好上庙相马车乘珍宝辇舆，这个辇，这个辇呢是过去皇帝坐的啊，皇帝坐这个辇，龙辇，皇帝他不走路的，像我们都是两条腿跑，一步当车啊，他都是坐辇，过去也没得汽车啊。从这个辇这个字来看呢，底下是个车，上头呢有两个夫，夫就是两个人，人拉的，车是人拉的，两个人拉的，用碗车辇拉的。舆啊，这个舆是什么呢？舆是轿的，抬轿的。你看过去有人这个朝山，有年纪大的，或者是有钱的人呢，他怕跑，怕辛苦啊，他什么朝五台山呢，朝峨眉山呢。那个我没看到，朝普陀山我没看过的，普陀山朝那个福鼎山也没有多高，他不能跑，他坐轿的，那个两个人抬的，这个女人鲶鱼啊，皇帝走出来走进去都不得不跑的，再近的路他都不跑路的啊，坐这个辇，那个辇后来这个辇呢成了皇帝的独用的啊，这个代步的工具，用人实际上皇帝这个坐这个辇龙辇呢也是人抬的，那不是拉的，不是人拉的啊，他用人抬呢代替人拉，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。继承天宫，这是得他的果报。若复有人与讲法处坐，更有人来劝令坐听，若分坐令坐，世人功德转身得地势坐处，若梵王坐处，若转轮圣王所坐之处，都有功德的啊。有一念的善心啊，有这么个微小的一个善的这个举动，这功德就大了啊。与讲法处坐，就是我们现在都是坐着听经的，更有人来啊劝令坐听，来了，这来了嘛，这来这男子来了，坐下来坐着听听啊，劝他啊，若分坐另坐，哎呀，这个人都坐满了，怎么坐法的呢？哎，我让你半坐啊，分坐另坐啊，分坐另坐叫做坐的，这个就不是坐这不玩啊，就坐着听经听法华经啊，为法故啊，世人功德转身得地势坐处，若梵王坐处，若转轮圣王所坐之处，这是讲这个世间的福报，有这么大的福报。第三是劝他啊，阿逸多，若复有人于人言，由今明法华，可供往听，既受其教，乃至须臾坚稳， 释仁公的转山得与陀罗尼菩萨共生一处，陀罗尼指他为总持，上面我们讲的有三种陀罗尼啊，玄陀罗尼百千万亿玄陀罗尼，法音方便陀罗尼百千万亿玄陀罗尼与这种菩萨呢共生一处。它底下呢讲了有五十种功德，这是供法受持都诵法华经的，共生一处，这也是功德啊啊，跟这个陀罗尼菩萨共生一处。第二呢立根，第三智慧，第二智慧，第三百千万世众部阴阳，阴阳阴阳就是口里嘴里不能发音，不能说话，口气不臭。如果你们自己每个人自己闻闻自己口臭不臭啊，口要臭的话多诵法华经。舌长无病，口意无病，没得口病，齿不垢黑。释迦牟尼佛那个三十二相有一项叫齿白其密，不黑的。有的人的牙齿啊生来就是黑的或是黄的啊，口气不臭，舌长啊、口气无病，齿不垢黑，不黄不疏啊，齿白其密它就不疏了。释迦牟尼佛的那个四十齿相就是这样的，释迦牟尼佛的齿牙齿上边下边呢，上边二十齿，下边二十齿，你没数过吧？有多少啊？四十齿，这个四十齿好像是呢有四十个齿，实际上那个齿呢就是一个齿牙齿一样，齿白齐面，亦不缺落，不差，不取。唇部，这就是说的诵经这功德得好相啊，得种种好相。唇部下垂，亦不浅色，不粗奢，不疮疹，亦不缺患，亦不卧血，不厚不大，亦不理黑，无诸可乐。他此处讲这个种种功德相呢，多半从这个口鼻牙齿来讲，就是这个度诵法华经的功德利益。但是他这个里向呢也有六根的利益，比如说利根智慧啊，鼻部扁涕啊，鼻部扁涕，有的人呢擦擦鼻子啊，擦擦鼻子，那个鼻子就像个饺子皮子一样插在面孔上的啊，擦擦鼻子啊，扁涕。亦不曲立，那个鼻子都是垂直的嘛啊，亦不曲立，面舌不黑，亦不下长圆满。亦不逾曲啊，无有一切不可喜相。人这个从上面所有看看这种种相貌，牙齿口臭舌病啊，种种的没有一切不可喜相，都令人欢喜。唇舌牙齿细节言好，唇舌牙 牙齿，牙齿是摆在一道呢，不能是牙是牙齿是齿啊，都好，鼻修高直，面貌圆满，眉高而长，额广平正，人相具足，世事所生，见佛闻法，信受教诲。这个此文当中是劝他的，劝他做什么呢？劝他听经啊，有这么多的功德。此文中也有六根功德，立根就是六根竭力，智慧就是一根的功德，不阴雅是舍功德，修高止是鼻功德，见佛是眼功德，闻法是耳功德，其他呢都属于身功德，眼耳鼻舌身意得这么多的功德，六根功德。所以下文这个法师功德品当中讲这个六根清净，法师功德品六根清净是什么位置呢？那就是六根的相似功德位啊，相似功德位。此中劝他听《法华经》说的这功德啊，这是相似以前的功德。薄伊多如是观世劝喻一人令往听法功德如此，何况一心听说度诵，而于大众为人分别如说修行呢？即是第四聚听修行。薄伊多，释迦牟尼佛就喊这个薄伊多啊，他就喊这个弥勒菩萨，如切。暂且啊，观世，你看看，劝一个人，叫他去听《法华经》，这功德有这么多，啊，何况一心听说读诵呢？啊，何况于大众为人分辨，何况如说修行，这功德就更加殊胜了。底下是用这个，上面是长文已经，底下是借诵，而是世尊欲充宣此意而说戒言：若人于法会得闻是经典，乃至于一戒，随喜为他说，如是辗转教。至于第五识，最后人祸福，尽当分别之。如有大施主，供给无量众，具满80岁，随意之所欲，见彼衰老相，发白而面皱，此书心枯竭。念其死不久，我今应当教，令得于道果，即为方便说。你看看，这个正四不那是方便的，不是真实的啊。涅槃真实法，方便说说涅槃真实法，世界不牢固。如水墨抛烟，汝等现应当即生厌离心，诸人闻是法，皆得阿罗汉，具足六神通，3明8解脱。这是正阿罗汉所证的这个 啊，这个三命六同八解脱。最后第五时，闻一戒虽喜，世人复胜彼。这个闻一戒虽喜的功德，超过了得阿罗汉果的功德。不可为譬喻，如是辗转闻其福尚无量，何况于法会初闻随喜者呢？嗯，初闻它这个味道就浓厚了，辗转转教这个味道逐渐逐渐就浅薄，虽然浅薄，初闻随喜的功德无量无边啊。若有劝一人讲引听法华，言此经深妙，千万劫难遇，既受教往听，乃至须臾闻，斯人之福道，尽当分别说，世事无口患啊，持不疏广黑，纯不厚谦缺，无有可乐下，舌不干黑短，笔稿修切止，讷广而平正，面目细端眼，为人所喜见，口气无臭秽，犹不华之相，常从其口出。所以有的人在念《法华经》啊，念多了，那个嘴里像啊，不但是没有臭气啊，常出清莲花香，所以这个修福报、修相好，在什么地方修啊？就在这地方修，啊，修相好，修福报。所以这个修福报，修福报，修相好，修相好，在什么地方修，都要在三宝门中啊。离开三宝门中，修福到哪去修福啊？啊，这个第二呢是送自往，若故一僧房，自己要去的，上来说呢是人家劝他去，劝别人去的啊，欲听法华经，须臾闻欢喜，欢喜就是随喜啊，啊，尽当说其福，后生天人中得妙相马车，珍宝之年余，即称天宫殿。我们人间用以代步的顶多就是车啊，乘车。有福报的人啊，你看这个天上，这个天上人呐、天上人不像我们人间走路有个乘车的啊，他是连房子跟着跑的啊。我这个房子，我住这个房子好，楼阁殿哎，我要走了，这房子跟着我就一道就跑，那多好啊啊，什么也不愁，现年成成的。继承天宫殿呢、无论你这个宫殿有多大，都可以带着跑，没得障碍，这个都是福报啊。第三，送分座，若欲讲法处劝人坐听经，是复因缘得示范转轮坐。这是劝人坐听经的功德。第四，送具听修行，何况一心听。这个一心呢、就是不用散乱心，一心啊，邪说其意曲，写这一句嘛，仔细听，还要给人家讲说，邪说其意曲啊， 如说而修行，不但是讲的听啊，听没有如说而修行呢，啊，这都文思修三会，啊，几乎不可限。这上来所说的呢，是命初品的因功的以劝柳童，这上来虽喜功德品讲到这为止，下边呢妙法莲花经法师功德品第十九叫法师功德，法师功德，法师有五种法师，受持度诵，写书书写，兼行六度，受持度诵，写说书写，这五种法师，这个五种法师上面已经讲过了，法师这是法师品，这个五种法师时从名字通于分证，这个五种法师受持诵的就是怎么叫个时从名字，就是名字五种法师他这个呢就是可是没有礼记无名中法师啊，从名字开始的啊，没有礼记的啊，对不对？名字五种法师，详次五种法师名字我是观恨五种法师，详次五种法师，通于分证，皆得为之。都有这个五种法师受持诵诵写说手写这法华经，虽一种行啊，什么叫虽一种行呢？这个五种法师当中的受持诵诵写说手写虽一种行啊，皆有五品而净六根啊，但五品要贯啊，五种是要事的，受持度诵写说书写这是要事而言的，是故此中这个法师功德品之中呢，度诵啊不必指第二品人，五品法五种法师嘛，受持度诵是第二品，写说书写受持诵写说书写这五种法师，此中讲这个写说受持诵诵写说就为他人说，也不是一定指第三品，指这个第三品人，前边的虽喜品已经说过了，这个初品初心的功德，此中说这个法师功德品是泛要，是广指于五事中，就是受持诵写说书写呢，随行一事皆得净于六根啊，无论你是受持也好，度诵也好，写说也好，书写也好，都能够于一世当中都能够净六根，既愿当得，即是举国以劝 乃五种法师所获的功德。这个五种法师上来的一念随喜只是因功德，此中这个法师品指的是果的功德啊，获的果的功德，所获的功德。然而欲净六根，需修十乘观法啊，何以度诵而求史观啊，这何以度而求史观，何以诵而求史观，何以写说而求史观，何以书写而求史观。上根的人观净，上根观净啊，啊，上面我们说的、啊，就是个不可思议净，啊，就能够净六根。中根的人呢，要从二至六，从二就是从这个真正发菩提心开始，到第六善这个对治住开啊，而能救六根。下根的呢，要用具用十法。十法就是十乘观法，才能够净六根，而盖焚证。五根清净名为外庄严，一根清净名为内庄严。用这个功德庄严法身，上面不是说的吗？功德合法身，功德合法就是功德庄严法身。啊，内外庄严，从地右乃至于成佛一切的舍相啊，这十法界的舍相都在身中现，这叫做内庄严啊。身中现，这个身呢，就是指我们的法身啊，十法界的身相都在我们的法身中现，就是这个法身，就是指我们当人一念心，都在我们一当人一念心中现。到了下文讲这个法师功德呢，都大家可以看得到啊。以普现舍身三昧，现十界相，化度一切，这叫做外庄严啊。内现十法界相是内庄，是内庄严啊。现十法界相，化度一切众生，这叫做外庄严。身根既然如此，其他的五根亦复如是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叫个漏根复用啊。受持既然如实啊，度诵写作书写亦复如是啊。随喜品既然如此，其余的四品更加如是啊。随喜功德品呢，这我们现在讲是灭后五品嘛，相似继而分真倍然，功德更加深广，这是倍然。所以这个法师品的功德，这就是法师功德品，这是这么讲呢，这叫做世界一。行者修道的人闻说上边所有的这个种种功德利益，喜不自胜，勤求无厌，信尽倍增，故言法师功德品，这是为人义啊。闻此说已，神是大成，有大势力，绝无以往，故言法师功德品，这是对治义啊。以四节之初出啊，这个四节之初出。 这个四啊四节呢，就是指这个实性，实性跟五品跟这个五品相对啊，这是五品之初出，胜过二乘之积极百千万倍，这是指实显指啊，使显这个中啊，宣解第一谛不可思议，故言法师功德品。此中是叫这个四悉檀立这个法师功德品这个名字。嗯，底下第二名出国功德，出品功德以劝流通。尔时佛告常紧戒菩萨摩诃萨：若善男子、善女人受持是法华经，若读、若诵、若写说、若书写，世人当得八百眼功德、千二百耳功德、八百鼻功德、千二百舌功德、八百身功德、前二百亿功德，以是功德庄严六根，即令清净。这个六根清净，就是用这个功德内外功德以庄严之。这六根清净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这个漏根啊，他此中讲这个漏根是要凡情来讲，说是有殊胜有不殊胜，殊胜的有一千二百功德，不殊胜的呢只有八百功德。五品观恨啊，数要依人，五品呢受持读诵写作书于这个五品啊，那它分要数呢，就是从浅至深啊，从这个一个人来讲啊，有五品，一个人具行五品。这个五种法师是魂要五人，虽然一观亦能圆净六根，这数而非数，虽一人亦可兼行五事，这魂而非魂。今借非魂之魂以对非数之数，就讲这个五品，信纳明受，任何名齿，受即是随，齿即是喜，这讲这个随喜啊，故以受齿你这个随喜品啊，五品就随喜品，度之于诵，还你用第二品，邪说你第三品，书写供养看你第四第五品啊，尤其一品中必具实乘观法啊，观法相应，当得漏根清净之果报。这个八百功德跟这个一千二百功德，这是根据大福经，我们去年讲这个楞严经大家都听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都记得吧楞严经也讲的这么一段啊，这就三四四三婉转十二流变三界一十百千，在此中就讲的去年讲这个千二百与这个八百功德，那这个法师讲这个楞严经呢，这个 那注意没注意到这一点啊？这个大乘经典都一样啊，将楞严经可以用法华经来解释，将法华经呢可以用楞严经来解释，就是三四四三婉转十二，流遍三界一时百千，讲这个功德。依据《大富顶首楞严经》解释这个功德相啊，这个相啊，要信的，要修的，这个两种道理呢都成就，良有现前这个一念的心性，本自数穷混变，就是我们现前当人这一念心啊。这个大乘经典呢，它处处就点破这一点，要我们大家注意啊。现前这一念真如法性，就这个一念心，就是我们现前这一念心，当人现前。盖尔一念之心，他这个性，什么这个性呢？是不可改变的，本来有的就是这个样子啊，本有的、本具的、现成的，数穷混变呐、啊，数穷三界是混变十方界。因为它数穷，所以它是幻现三世。这个三世，它这两个幻现的，怎么就是幻现的？本来没有的嘛，它有了。啊，漏斗大师在那个《坛经》中说的啊，本来无一物，什么都没有，哪有三世啊？哪里有十方呢？没有的。啊。东西南北这个四方啊，前后左右东西南北四方啊，有了东西南北，那就有东南东、东南东北、西南西北，这就有了啊。不能说我东南西北，不得上方，不得下方啊，它兼而有之嘛啊。幻现由于魂片故，幻现四方。要是。要这个三世来讲，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这个三世讲，世世有方啊。你说过去不是也有四方吗？现在也有四方，那么未来也有四方。那要是讲到十方，过去是有十方，现在是也有十方，未来是也有十方的，这不一样吗？啊。要是的事是有方啊，那么是有方讲到三世，一方一世有四方，那个三世就有十二方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这个三世乘十二，这是要是来讲，要方来讲，要方就讲四方，东西南北这个四方啊。你说哪一方没得三世呢？方方都有三世啊。过去四方有三世，现在四方有三世，未来四方也有三世，这叫个四三，也是十二，三四四三，不都是十二吗？啊，三四是十二，四三就不是十二了，是不是一样啊？啊，三四这叫什么？三四四三，婉转十二，这句话懂吧？清楚吧？它此中呢，它讲三四四方，它不讲十方，四方就是十方。是吧？四方就是十方啊。 他配这个前二百公的，啊，这个现在三四四三婉转十二，这前二百公的，啊，下边随其一方一事，无论这个四方之间用哪一方，啊，哪一事，这不就一百二十吗？啊，一界必有十界，便是一千二百啊，故愿流遍三界一十百千，这就句法了。魂数句法，怎么天台讲讲天台教讲的呢？啊，三千性相百界前如，啊，要十方三世一切十界，亦为有此前二百数，足以尽之。要一一众生亦各具此前二百数，无余无欠。要一众生既然全具此前二百数，要一一根亦全具此前二百数，这叫做呢不可思议的法性，全真成妄，全妄即真，再胜不增，再繁不减，再漏根而不多，再一尘而不少，这叫做性的。可是众生迷此性的，而为逆修，啊，这个逆修就是起恶造业了，使这个六根之用有了多，有了少了，啊，性的呢没有多少，没有多，没有少，啊，都一样，啊，由于逆修使这个六根之用有多有少，啊，言根明前不明后，四为亏一半，啊，怎么讲啊？嗯，你既点头了，你讲的把我听听看。这个眼根，我们讲这个四方来讲，啊，就是那具足，这个眼根呢有一千二百功德，啊，由于它逆修，这功德呢就减弱了。你比如我们众生这个肉眼，能够看到前头，看到左右，还能看到一半，而这后都看不到，啊。他这是讲呢，四为亏一半啊，把这个一千二百功的你配一配啊，东方两百功的，南方两百功的，西方两百功的，北方两百功的，加起来都是八百，对不对啊？八百再加个东南西南东北西北，再加四百，八四是不是一千二百功德啊？啊，这个一千二百功德减去四百，就是减去北边，比如我向南看北边，后边看不到，后边看不到，后边这两边呢，这两股呢看不到，减去四百，就剩八百功德，是吧？这叫做明前不明后。四为亏一半，能懂不能懂啊？嗯，能懂不能懂啊？啊，说句八百，耳根不一样了，这个耳朵听音声，这个音声无论从前后左右四面八方来，我都能听得到，没有障碍。它的功德呢，有一千二百。啊，一千二百。这个鼻子呢，这鼻子的功能，从这个梵清上来讲，你说梵清都是逆修的，它不是成性而修的，啊，这个鼻子闻气味， 出信入信都能够闻气味啊。这个两系相交的这个地方呢没有功能啊，相交没有功能，就是把这个1200功的分成三份啊，两份有功的，一份没有功的，那就是800，对不对啊？800功的。这个舌呢，这个舌头的这个功能呢，它不是我这个舌头讲话以讲话为功能啊，这不是舌头以吃东西肠胃为功能，以这个讲话为功能的啊。舌的宣扬无尽，怎么说啊？他都能说，不受限制啊，所以他的功德呢有1200。这个身就不一样，身就合理微顺啊啊，身子合之微顺，离时不知，所以功德只有800。这个一根莫容是诸是法尽其乃尽，故有1200功德。这个呢是要离情来讲的啊。圆忍，这个圆忍闻大乘圆教，误解圆理，以这个原理而起修行的人，这个顺修的这个漏根呢就能互用啊，没有优劣，漏根都一样啊啊啊。你说我这个眼根漏根互用啊，漏根互用，漏根怎么互用？眼睛不但是能够见舌，眼睛也能够听音声的啊啊啊，身体也能够当眼睛用。那个乌罗律得了天眼，乌罗律没得眼睛啊，眼睛瞎的了，没得眼睛。释迦牟尼佛叫他修这个修天眼啊，他得了天，得到半头天眼，他这半个脑袋都能看东西，不得眼睛这能看东西，你这怪不怪啊？啊啊，一也不怪啊啊。你晚上睡觉做梦，做的梦的时候，梦里像你做梦的时候，你眼睛开打开没打开？不是闭在那个地方吗？你做梦的时候什么都看得到的，红的白的好的啊不好的都看得到啊，那什么都看的啊，也不是眼睛看的，对不对啊？要是顺修顺性而修，所得的漏根功德呢就没有这个什么1200、800的一样，功德是平等的啊。本是一精明分成六合合，眼睛怎么能看东西呢？耳朵它怎么能够听音声呢？啊，那都是里头有个东西在里头作怪呢，一根遍照一切境，一境遍对一切根，根根尘尘圆显法界，此遍要开悟而言的。上面所说的顺开悟，所以讲功德啊，这个功德庄严清净。顺迷性来讲，那所以它有800，有1000就不同了啊。文曰：虽未得天眼，即是下顺迷性；又运肉眼力如是，即是上顺开悟。一根即耳，就是指这个漏根当中随指哪一根都一样。这个法师功德品啊，标这么个题目啊， 下边呢，这个文中正式介绍漏根清净，啊，从眼根一直到这个意根，啊，今天就讲到这里啊，谢谢。